好啦，今日咧系呢个10月9日星期二得到，咁啊出街嘅时候咧就系双十节，吓10月10日 国庆， 国庆， 中华民国国庆， 系啦，呢个咧叫做咧就 系 辛亥革命，吓 沙发啦， 100几周年啦，吓106年啦，吓咁啊香港咧已经都好少噶啦，以前咧逢系双十节咧都。起码伦敦酒楼咧就挂满晒啲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而且周街都有。 都你去到90年代都唔系周街系噶啦。 90年代其实都周街系。95、96年之后就真系唔系周街系。 97就冇啦。 97就冇啦。 97一啲都冇啦。以前我哋最记得僆仔嘅时候咧，我住公屋噶嘛，即系四周围咧出边咪有个晾衫架嘅，个个咧2蚊支国旗咧，中华民国国旗，讲真嗰啲我爱国噶，啊就插入去咧就全部咧就即系晾衫位咧就全部系国旗，中华民国国旗，啊你讲清楚先， 你讲清楚先，因为咧有啲即系有某啲地区嘅旗咧就唔系好受欢迎嘅吓，咁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深水埗读书，石硖 哦，深水埗系最多嘅， 成个石硖尾白田旗海一片真系犀利。 嗰度系国民党传统嘅嗰、那个嗰、那个基地嚟嘅。 我印象中最大嗰支中华民国国旗系横跨6层楼啊，即系6层楼啊， 2层楼中间挂起系嘛？ 6层楼咁大嘅面积系好大。即系时代广场嗰个屏幕真系唔算系乜嘢，起码2倍以上。我哋僆仔嗰阵时，因为我哋本身咧，即系读书都系，用翻咧我哋好多我哋读中文中学，咁啊中文中学有分嘅，咁啊英文中学、中文中学，读中文中学咧，所有教科书都系台湾嚟嘅，所以我哋僆仔嘅时候咧，读中一嘅时候咧，有公民读，公民即系教你点样做一个人。 好啦，咁啊，长话短说啦，我哋而家要进入我哋个节目啦。 好啦，系啦，今日好多好多网友嚟探我哋。 系啊，多啊，非常多，多到咧就 内地嘅， 五湖四海都有吓、啊，有来自内地一位朋友，跟住有一位来自美国嘅一位朋友。 今朝早有个法国嘅嚟。 哦，哇！呢只联合国咁样，好似打世界杯外围赛咁啊！嗱，咁啊，今日咧就其实最，如果你讲最大单嘅新闻咧吓。咁一定系两个人噶啦，一个就何君尧，一个咧就曹星宇，系嘛？ 讲俾我先。 咁啊，一定系讲下打拳先啦，拳赛先啦。嗱，因为咧曹星宇咧就挑战呢个22连胜，吓仲劲过精英大师，精英大师都系16连胜啫吓。咁啊，但系咧就佢，因为咧佢呢个身形咧叫做超型量级啊，好似115磅。咁呢身型咧，鬼佬好难揾到人有115磅啊！ 全部东南亚人啊！ 鬼佬咧，伤115公斤就多，揾到115磅嘅鬼佬咧就非常之难。 通常呢啲咁嘅轻磅嗰啲咧，好多时就系 东南亚 同埋 日本、 拉丁美洲都有啲嘅。 系拉丁美洲系啦。 咁啊，东南亚咧就系菲律宾多。 系嗱，因为曹星宇呢个教练咧就菲律宾人嚟嘅，吓，因为佢间即系佢而家拳馆我都有去嘅，吓，咁啊知道而家呢个。现任呢个教练就是菲律宾人，咁另外咧，佢之前咪打咗几场拳赛嘅，其中有一个咧都系菲律宾人嚟嘅，嗰、那个我有上过佢堂嘅，吓、啊，咁、那个打赢咗，咁佢哋咧喺嗰个即系咧喺即系呢个拳圈，即系佢哋打拳呢个圈里面咧，佢哋通常最多拳王都系日本。因为可能嗰个训练，即系大家个身形好接近啦。即系老实讲，101磅嘅运动员咁啊，讲真，除咗打啲咁超型量级，一系骑师啦，冇咁轻噶，系嘛？即系你去到佢度讲嗰啲，除咗你讲啲中量级，都要成145磅。 日本人相对都仲系矮细， 系细粒嘅， 普遍系细粒矮细。 系咁，所以今次這個呢个咧仲矮过曹星宇。就年纪大啲啦， 三十六 吓，大几岁啦。咁但系咧，即系嗰日啦，其实我哋好多人都喺度网上直播啦，睇佢嗰个即系两方对垒咧。其实我哋大部分啲观众都会有个感觉，就系咧，曹星宇系占下风嘅。即系你就咁睇啊，好似咧好多时，有时日本仔啊识痛嘅， 佢基本上咧，曹星如冇一两下可以比较重少少打到佢，打中佢。当然佢都唔系话打中好多下曹星如啦，即系两个打起上嚟 嘅。曹星如系闪嘅，系闪晒嘅几乎。 但系咧打到最后佢好攰，因为曹星如去到最后咧，佢发挥唔到佢嗰个，因为佢手比对方长啲，佢高少少嘛，只手比对方长少少，佢系好多时候咧，佢用唔到长拳啊，因为长拳咧就系你对方埋唔到身啊嘛，因为呢个咧佢系最叻咧就埋身就用勾拳就出 upper 即系向上嘅勾拳，但系咧曹星如咧基本上佢只手咧就唔够对方嚟啊。冇办法咧，发挥佢嗰个手长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优势，而好多时候咧打到攰咧，就俾对方埋身就打中嘅。咁之后咧，佢就只能够用到咧揽住对方，因为咧你见呢个打咗六个回合啦，到第七回合停啦吓。曹星如系唔止一次，起码有六七次咧就揽住对方，因为顶唔顺啊吓，即系咧争取时间，嗰段时间争取回气时间。咁之前咧，你睇翻佢之前嘅拳赛咧，系未试过咁嘅，所以遇到今次遇到呢个对手咧，系十分之强，系 对手强， 好强。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怀疑呢个有少少系策略嚟嘅，即系佢揽，因为佢一去到咁上下，即系你打拳要回气噶嘛， 系啊， 一去到咁上下咧就采取揽住咧，其实就喺度唞气。 其实系曹星如揽佢，因为咧佢咧就系、是、用短拳埋身咧就。即系向上抽咁样咧，啊咁曹星如咧其实挨咗佢几下嘅，啊 即系呢个我谂起以前呢个牙刷拳王就试过咧，佢第三次即系攞到拳王嘅时候就用呢招啦，佢硬系咧佢手长过对方啊嘛，对嗰个史宾沙嗰阵时，佢就系下下一有咩嘢咧就顶住，跟住一唔掂咪揽住佢，跟住玩咗15个回合就点数赢咗。 系。 因为其实都是呢招嚟嘅， 因为时间回气问题嘛。但系咧，对方咧，我哋睇翻好多次，曹星如系打中佢嗰下咧，佢都冇乜反应嘅，即系咧冇话应该就系打佢唔痛嗰只咧，吓好挨得 点数嘅啫。 呢个好挨得呢个。 不过佢点数就曹星如系有机会， 最紧要 点数系差唔得，差唔得几多 嘅。即系呢个中嘅。 曹星如系中嘅，同埋即系佢反击嗰几下系会中嘅，但系咧呢、這个日本嘅拳手就出拳好多，但系曹星如就闪得好犀利，系咁左闪右闪，其实唔系好中嘅。 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啊，除咗网上评论之后，我哋而家都多咗两个，即系我哋睇到几百万嘅， 唔紧要。咁我哋呢啲，咁我哋呢啲咧就有啲好处咧，就系、是、至少咧都会睇咗条权例先嚟讲嘅。 系，唔系即系咧权例佢系冇错嘅。咁啊，你话以点数咧，因为咧。逢系有几个项目，譬如跆拳道啊、空手道呢啲咧，计点数由评判作出评分咧，好多时候都会有啲赛果系比较大家会觉得意外，又或者觉得唔公平嘅，因为好多时候咧喺跆拳道啊或者空手道咧喺嗰啲国际赛咧，有好多个系俾人 K.O. 嗰个咧，最后判佢赢嘅，因为话佢赢点数吓，咁啊对方可能啊犯规乜乜乜，咁啊因为好多时候咧加入咗人为嗰个主观因素落去吓，尤其是好似跳水头先我睇一个例子啦，系嘛？当年好似汉城奥运系嘛，定系好似汉城奥运系啦。喂，洪毅14岁初出道，佢跳得好过卢根尼斯噶，卢根卢斯仲个头仲撞埋块板度先，嗰度肯定扣好多分，但系评判都一致俾佢最高分。 唔系。佢坐埋块板嗰度，嗰个系佢玩呢个三米弹板嘅预赛嘅时候中嘅啫。佢同阿洪毅跳咧系跳高台，当时佢系冇受伤，系佢系受伤咗之后嘅事嚟嘅，就唔系喺嗰 一齐嘅，唔系同一齐。 老实讲，喂，如果喺高台嗰度，佢系咁样后空翻个头撞到死得噶啦。 系喎，佢系喺弹板嗰度 喺弹板嗰度撞噶，死得噶。 有噏都记得，我当然记得洪毅师第二，但系 洪毅第二就啱啱分数低。 系啦，但系咧就即系咁详细咧，其实边一场边一场真系冇办法记得到。 一冚头系得个啫， 冚头系一次啫， 冚头一次 都系弹板嚟， 系弹板嚟。但 系人嗰啲我真系唔记得。 唔系即系咧，当时好多人都系觉得，因为咧你始终咧同卢根尼斯世界冠军，咁咧比分佢咧一定系有多少即系点讲？ 有少少名气分啦， 靓仔大只。 零几分啦，咁你洪毅初出道，僆仔冇人识，咁啊评分比紧少少嘅，所以咧，尤其是依类即系逢系要靠评判比分嘅话咧，系一定要有少少人为主观因素嘅，咁而且今次加上主场咧，系咪？咁所以咧，下次其实我哋都好希望重赛，因为咧，你话曹星如赢咗咧，其实系赢得唔清脆利落，即系咧，你俾人觉得冇说服力。 意外咯， 但系重赛就 唔系，因 为曹星如呢一方面咯， 因为佢唔系佢重赛好，因为你可以卖飞一嚟，喂收益好多噶，嗰卖飞好好搵钱噶，日本方面亦都亦好十分之愿意，但系我睇今次两个咁样打法咧，下次日本仔好大机会赢佢。 两睇，一系睇下隔几耐，隔几耐比赛，你睇下隔几耐比啦。因为咧，你记住日本仔36岁嘅，佢个体能咧个下降会快过，会快过曹星如，因为曹星如三十岁啫嘛。 唔系， 个体能下降会快 過。你嗰半年以内咧都唔会话出现好突变嘅，系咪？ 因为呢啲一场拳赛都起码要半年之 半年噶啦，你要休翻半年噶。 唔系啊，可能一年半载先。 但系曹星如等唔等得咧？因为曹星如仲要向上爬。突然间将半年后的拳赛再要同 冇噶啦，佢下次再挑战咧就是、挑战个日本拳王现任拳王噶啦。 有两个嘅，有两个拣，有两个拣。 嗰、那个唔知咩藤井唔知乜嘢咧系嘛？ 嗰个就好强啦， 嗰个好劲噶， 犀利啦。 嗰、那个第二回合已经 K.O. 呢个叫做咩死啦咩公平啊？ 河 野公平啊，两个回合就 K.O. 佢噶啦，嗰、那个你冇得同佢打嘅啊。 咁啊，仲有其他嘅咁，但系。即是个生命有限拳手，每打场是要半年至一年啊安排，仲要你一个世界排名其实不算高，即是我哋讲嘅曹星如。咁、 哦、 咧你要你挑战人，人哋都要接受你挑战，即系等于而家。 哦，咁实接受嘅，因为咧佢哋啲日本呢个拳会系友好拳会嚟嘅，佢哋咧大家都系 friend 底嚟嘅。 唔系要搵钱咧？ 佢哋大家都互相有着数啫嘛，其实。 因为咧，通常嚟讲咧，佢哋签咗份合约咁样嘅。河野公平有权要求重赛，但系咧，我哋呢一方曹星如系有不即系唔答应嘅，即系可以唔理你嘅， 系 吓，即系个条款喺度，即系咧就系睇你呢边点咯。表面上就话会重赛嘅，但系咧，因为拳手生命有限，我赢咗呢一场。你话佢唔清罪嚟落刀啦，我都系赢咗呢一场，下一场嘅下一场嘅人要打噶啦，因为我估啦，30岁已经开始走下坡，打拳去打到30岁有几多个啊？ 周比利啊， 系啊，但系得周比利啊，郭富德都系啊，呢两个真系廿几岁老鬼啊，几犀利！而家今时今日，咁但系仲几多个？ 咁啊少噶啦，你除非好似以前阿科曼咁啊，真系犀利啦，四廿几岁做拳王 啊，即系你唔系，即系个人嘅体能已经开始走下坡，同埋佢哋恩，即系唔系得罪讲句啫，我哋讲啦，我系肥，恩挑鬼命，得唔得咧？即系难讲，你唔好以为人肥，好似我哋肥咧。 吨位咧好紧要啊！你个吨位够咧，你嘅出拳重好多噶，成数嚟噶嘛，成数嚟噶。 系 啊，所以好似我哋咁肥咁，我挨得你两三拳，我打你拳真系会，即系其实唔系，系啲拳会因为你嘅体力啊，即系你嘅体重啊会重好多。 系啊系啊，承落去噶嘛， 承落去。 系咁呢个事实上，如果唔系就唔使分等级啦。 所以咧打到好似头先啲咁细，即系咁细粒嘅咧，好难 KO 人噶。因为你的拳的力量不够啊， 是少的，细粒，即是你说轻磅那些要 KO 是难很多的。 因为那些你说那些200磅那些拳，哇一齐打下去， 是啊，那些中就玩完的了， 是啊， 所以其实玩完的了。为什么说叶问阿甄子丹对泰神？喂，摆到明大人打细路噶啦， 嗰、那个冇得打啦。 你点样挨到脚拳啊？真系打你都挨唔到脚拳，你更快都冇用，你挨唔到脚拳。 佢仲系用个手指，用个踭去挡我，屌一打落去踭都爆鸠埋啦。 系啊，即系个问题唔系咁啊。不过话即系你拍戏好睇咁解，系体重决定一切嘅，好多嘢系。 同埋佢个如果系重量级嗰啲拳手，除咗佢体重当然系啦，另外就系、是。去到咁顶级嗰啲咧，佢一定有一拳好重嘅拳，呢个唔系未必系练得翻嚟嘅，有啲系天生的。 天生嘅系，天生力度。 泰神嗰啲你话 一锤有几多磅力咁样啊？ 因为泰神嗰啲咁 样， 咁嘅拳你话真系点咧？你点样顶啫？佢天生嘅根本就 系、是。 不过咧，我睇咗，其实我近呢几年咧好唔舒服，即系香港有个似样啲嘅运动员跑出嚟，话有啲嘢得咧。香港精神啱啱啊，向你老母咩？关你香港咩事？人哋个人 为咗自佢为咗自己去打拼啫嘛，关你香港咩事啊？我好怕啲嗰啲出嚟抽水嗰啲，哎呀，香港精神一个阎楼啊！寻日你睇郭佩凡几 Q 难睇。 喂，人哋传闻咧，佢当时提早离场，因为之意啊，谂住 入医院， 谂住唔系啊，谂住呢个曹星如输咗啊，就离场啊，跟住出到去睇到电话唔睇喎，赢鸠咗，想翻转头。咁人哋咧就保安唔俾佢，又话诶你边个唔认识你，唔俾佢翻转头。跟住佢先打电话俾大会，唔知乜鸠嘢人，即系跟住由人哋带翻佢入去，跟住就捉到曹星如，喂人哋话个头已经有只鸡蛋喺度，你仲捉住人哋影相咁卵扑街 有嘅。阻捻住，阻捻住人哋入医院。 系咧。 屌你老味，真系虽然我逢系打中咗一定冇事，一打中咗谷咗血，即系话唔伤骨。 佢嗰个鸡蛋好大粒、啊， 系啊， 哦、真系大粒到不得了、 啊。当时系未知道有冇伤到骨嘅， 唔系噶， 未知嘅。 当你一肿嘅时候，冇大碍噶，真系噶，谷咗血喺度就。 呢方面大肥有经验，你识唔识？嗱，咁啊，希望即系而家呢单嘢无论点都好啦，希望佢如果真系重赛搞得成咧，都好嘅。即系咧打拳，你话咩都好啦，你俾翻场有说服力嘅一个胜仗俾人睇，系嘛？就算下一次打输都好，起码你打出嚟，人哋会信服啊嘛，系嘛？不论赢输都好啦。 但系重赛嗰个可能换咗人咯，可能系郭佩凡上。 未必，我觉得咧就应该系换叶楼上去。不过咧挑战嗰个咧就系、是、呢个林郑月娥，哇，两个咧一个妹仔，一个小姐系嘛？ 哇，个年纪都啱啱有个差距。 喂，而家身份调转系嘛？一个做翻小姐，一个做一个变翻妹仔系嘛？ 我曾经以一前，有个韩国公主嫁嚟，即系我印象中啊嫁嚟中国，咁啊点知咧就系、是、个妹仔。就 假扮 服侍咗个皇帝，唔、 哦、 系我错，我讲错咗，唔系，但系讲紧呢个袁世凯，袁世凯就曾经有个姨太太就陪嫁嗰个咧就嫁埋俾佢，印象中，咁啊点知咧就陪嫁嗰个咧就 冇仔生， 陪嫁嗰、那个唔系陪嫁嗰个妹仔，咁、哦、啊。就生仔先，咁啊变咗咧就佢咧就做大，就嗰个小姐做晒。 我唔会一定系，就算你系第一个咧，都唔系的嘅，因为咧你系庶 出。二太太啫嘛，两个都系。 哦，二太两个都系二太太啊。 系啦，但二太太嗰个咧就一个妹仔嘅排名高喎佢。 哦，如果你二太太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系二太太啊，咁我都讲啦，大家都二奶，即系大家都庶出啦。 唔系咁有三奶四奶噶嘛，要排噶嘛，好似打拳咁有排名噶嘛。 系。嗱，咁希望尽快有重赛啦，咁我哋可以睇得场拳赛啦，系嘛？ 喂，但系今次咧有个社会现象喎，即系你发觉人人都系裁判喎，依家搞到，但系例都唔去睇，就已经喺度搏命，喺度乱噏，跟住又话做马，又话剩。 而家全世界嘅社会都系咁噶啦，系嘛？基我哋美国总统都话推特治国咯，有乜出奇啫？大家都系争网上嘅眼球，最紧要噏不出就噏啫嘛。 其实全部都系噏出就噏嘅啫，真系发觉。然之后仲要访问咗个无线，唔知做乜鬼嘢，咩武术，唔知乜 哦李家 吓、啊， 李家嗰、那个 乜都有份啦、那 個啊。然之后咧佢就讲，然之后咧佢全部讲埋啲嘢，九唔搭八嘅噃。 唉，即系讲真咧，喂，两个喺上面都系付出呢个努力同埋鲜血，系嘛？咁老实讲，你台下嘅人有啲咩好讲啊？除非你买好卵大嘅啫、啊，因为个赔率就系一个 1.4 一个3倍系嘛？咁啊，即系主场 1.4 吓，即系如果波嚟讲咧，就让1.5吓，咁、啊、你作客嘅3倍咁样吓，因为冇和波买呢场呢啲吓，所以只能够一个主一个客咁样啦吓。 不过条例又唔系老作嘅，咁你就唔知点解可以噏咗咁耐嘅，真系啲人。 唉，算啦，好多嘢都系 因为香港冇事发生。 系啊， 冇花生食， 冇嘢发生。 咁啱噶啦，冇花生食。 系啊，即系冇花生食。 唔系最嗰两日最瞩目嘅就系曹星如咯。你唔讲佢有咩讲啫？ 星期六日你话有咩事发生啊？ 仲有一个嘅，啱啱发生嘅啫。即系一个咧，坦白讲啊，即系曹星如，我哋讲完啦，我哋而家要讲一个咧丧尽天良嘅人，唔系嗰个咩发嗰、那个咩主持啊，佢非礼个姊妹花嗰、那个吓，系讲咧呢、這个叫做立法会议员呢、這个何君尧。是吧 尊贵的。 尊贵不是很尊贵的。因为呢丁蟹话斋得人因果千年记得人花大万年香是吧喂你这个何君尧你凭什么上位啊你是因为有个人啊 帮你卖命出嚟骗咗何俊仁200多票，系嘛？令到何俊仁输咗，你赢咗何俊仁个位， 跟住踩住上选立法局议员， 踩住嗰个区议员位就去选立法会，跟住咧就揾黑帮人士咧就恐吓嗰个叫做乜鸠嘢名，醒唔起啦。嗰、那个 张咩啊？ 咩咩勤啊？ 周永勤 系嘛？吓到人哋喊啊，唔想讲系嘛？你谂下，你做咗咁多嘢，边你喂做人要饮水思源先得噶。冇郑松泰就冇你何君尧啊，系嘛？ 摆到明拍住上揾食， 即系老实讲啊，我哋又要念诗啊，念呢、這 个我要教诗，我嘅定位 要念诗啊，系念曹植嘅诗， 煮豆研究记， 豆在釜中泣，系嘛？本是同根根生， 相煎何太急？ 喂，你哋同一个阿爷，屌你老尾吓！而家喺度玩咩啊？喺度玩分化，咁样唔啱数啊！最紧要嗰个咧系你嘅恩公嚟嘛，系咪？做人要饮水思源，系嘛？唔能够忘恩负义。吓、啊，张月换又话斋食碗面反碗底， 张月又唔做饭， 唔做饭吓，呢、啊這个冚家铲真系呢、這个何君尧系嘛？即系咧，我哋呢个中华文化咧，所有最好嘅俾佢一次过出卖晒，系嘛？所以咧，作为呢个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我觉得有责任去谴责佢，系咪？唔系话佢去举报一啲人有冇问题，系举报嗰个人系佢嘅恩公，呢、這个绝对唔应该嘅。是咪？唔系郑松泰帮你怼捻冧呢个何俊仁，你凭咩上位？吓、啊，热血公民对你有恩同在做，是咪？你叫佢一声契哥都唔应，即系唔过分，我觉得。 冇错， 绝对唔过分，是咪？即系呢啲人咧，咁样咁。 你要讲翻件事先。 当年区议会， 当年区议会佢帮咗佢，佢而家点样反骨化先？ 系啦，2015年11月11日呢、這个区议会选举，吓、啊、郑松泰用佢出尽饮奶嘅力，真系解救咗何俊仁200多票， 好似唔止200多，300多。 啊，300多票，何俊仁就系输300票唔够。就输俾呢个何，就输俾呢个叫做何君尧，系嘛？咁因为何俊仁参选唔到超区，何君尧咧就立下大功。当年有一个 offer 出到嚟，逢系可以消灭何俊仁同埋呢个冯检基嘅咧，据说有600万暗花，吓咁唔知佢哋分咗几多，唔知点拆法啦，吓、啊、可能芒果佬雕虫柴唔定啊，因为。据说呢个叫做郑松泰话冇钱收吓，咁、啊、但系即系俾人揾咗笨柒啦，可能。但系客观效果就系何君尧上位嘛，就消灭咗郑呢个何俊仁，令到佢选唔到超区嘛，系咪？咁所以呢单嘢我哋睇翻一个咁样帮你嘅人，可能你话诶佢收钱嘅啫，除非你咁讲啦，系嘛？佢对我一啲恩都冇噶，嗰啲钱。是阿爷俾噶嘛，佢又出钱噶嘛，明买明卖系嘛，小姐嚟啫嘛，小姐肯出嚟卖，咁得啦。除非你咁讲， 其实佢唔啱，阿东尼真系唔啱。呢、這个系热狗嘅，嗰、那个系卧底嚟，何君尧可能系热狗嘅卧底。 哦， 因为点解咧？热狗有最优良嘅传统就系反骨，系嘛？你唔好忘记热狗嘅帮主黄杨达系三反骨。 哦， 系咪啊？所以咧，先反老萧，再反黄毓民，系咪啊？咁佢教落嚟嘅教徒， 嗱，再第三反， 其实三反骨，我其实从来都有少少保留。点解咧？因为当年咧，佢投靠于老萧咧，系纯粹睇钱份上嘅啫，佢从来都冇当老萧咧系一个自己人嚟嘅，所以唔存在反骨。呢个我哋大家 即系东家唔打打西家啫。 喂，你即系对夜总会小姐啫嘛，人哋打工嘛，唔通我爱上你罗昌啊？系咪去中国城打工？唔系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喂，去你嗰度打工，你俾人工，我咪打工咯。咁你唔俾我咪走咯。我觉得唔满意，我咪走咯。有乜问题啊？我觉得冇问题。嗱，反而黄毓民就唔同啦。嗱，佢对黄毓民真系反骨，系咪？因为黄毓民系靠后养佢啊嘛。系嘛？嗰次系俾黄毓民噶嘛？系嘛？佢哋燕子咁样啊，喺度喂捕佢啊，系嘛？喂，照捻烂晒啲鱼，照捻烂晒啲鱼，吐翻出嚟嚟养鸠你噶嘛？而家系咪啊？所以咧，呢个黄毓民 但系开始唔养咪反面咯？ 系咯，咁咪所以佢反骨啦。 冇咗三皮嘢，一个月咪反面咯？ 咪系咯，唔止三皮嘅，好多界外利益噶，因为咧本身哦有啲财主佬啊，一个月俾2鸡嘅毓民啊，好啦，5000你啦。 好多呢啲人爱屋及乌噶嘛，爱礼埋佢噶嘛，嗰度佢收几多钱啊？好多钱噶。 哦，原来系咁，咁所以咧，而家啲人咧就搞到咧， 即系买面保批咁样啊。 所以咧就热狗啲人咧，而家就搞到咧就连冇巴士搭咁紧张，要冲出去就咁解啦。 哦，系啊，搭唔到，咁唔系，其实二亿时好捻多噶嘛，佢好似系二亿时嚟噶系嘛，好捻密噶二亿时，十分钟唔够一班噶啦。即系我唔明佢系咩原因，可能就嚟赖屎咧嗱，快啲翻。但如果就嚟赖屎都唔怕 ，Sogo 有得去厕所，即系我唔系太明啦，吓、啊。咁热狗嘢其实都冇乜好讨论啦，即系我哋觉得何君尧嘅为人唔系咁好，唔系咁公道。 我争一件事未讲嘅，佢点样搞啊？郑容泰咧，就系、是、因为而家佢佢大学嗰度， 佢系理大，喺理大读误人子弟， 误人子弟，而家要 DQ 佢、啊、，DQ 佢立法公议席，而系 DQ 佢做讲师， 系 吓、啊，即系搞啊呢个戴耀廷一样。 咁、我又唔明啦。咁佢话咁啊，何君尧嗰啲就唔系用呢个律师身份嚟讲嘢啊嘛。咁而家郑松泰都做呢啲嘢，都唔系用呢个讲师身份嚟做噶。 曾荫权都系啊，做我唔系用特首身份，做咩拉佢？ 唔系曾荫权喂租东海花园，佢系依个准退休人士身份去睇层楼嘛。喂，我就嚟退休啦，系嘛？我系咪要为自己将来退休生活筹谋啊？ 戴耀廷都唔系用呢、這个、教授身份嚟， 唔系咧，佢系依个老人家身份嚟。嚟讲嘢啫嘛， 系啊，一个争取自由民主嘅人士嚟做嘅啫嘛。 咁系，好似佢写占领中环系写住港大，知乜鸠嘢？而家又呢个好似冇得兜喎，呢、這个吓，呢、這个又唔可以兜。唉、嗰啲嘢唔好讲啦，我哋讲多单嘢咧，不如好嘛？因为啱啱睇到咧，即系咧，我觉得系我佛慈悲，人慈子方丈，涉强奸被捕。咁佢系一个。穿袈裟强吻一对姊妹花吓， 强吻啫咩？ 强吻唔知咧， 冇其他嘢嘅咩？ 哇，仲想点啊？一对姊妹花，一个人搞得掂两个？ 喂，靓坤咪好似系啦，系嘛？姊妹花喎，靓坤咪穿姊妹花啦， 系咯？孖妹咪有乜嘢孖妹？ 系啊， 嘟孖妹， 系啊， 嗰段戏 系啊，喂。这个真系我佛慈悲喎，即系佛咧有好多种佛啦， 方丈啦， 系咪？咁有啲就系即系如来佛啦，咁有啲欢喜佛啦，估计佢应该系欢喜佛嗰边。 佢可能系收密宗啊嘛， 啊 着错咗件袍啫，可能真系收密宗啊嘛。 咩教啊？ 可能黄教咯，都黄教都欢喜禅啦。 咩教都欢喜禅，五教都欢喜禅， 花教学教都有欢喜禅啊！只要密宗就有噶啦。 系密宗，佢哋就系希望透过男女双修嘛，即系一种修炼嚟嘅，系咪？咁但系咧就。你即系大乘佛教就比较少啲呢啲嘢啦，吓喺中土即系除非佢系唔系中土， 其实系咁样啦，因为佢本身唔系和尚，呢、這个先至系最大问题。因为而家香港所有嘅寺庙都系申请公司嘅，咁、可能啲好老嘅主持已经。退休或者要死啦，咁咧佢就唔会传俾佢啲徒弟嘅，就都系扑街嚟噶，就系揾呢个大陆啊，我啲亲戚啊，边个咧仲在咗，不如你剃光头，你落嚟做主持啦。 哦， 而家根本上就青山禅院开始啦，啊， 即系请 CEO 咁样。 系啦，请 CEO 嚟做嘅，而家香港佛教本身好多嘅寺院都系咁样。 喂，咁呢个真系产业嚟噶、哦， 系啊，大赚大钱，分分钟好多地啊，系寺庙噶嘛。 哦，嗱，呢个咧喺屯门仁慈寺嘅方丈咧，嗱，法号叫戒修法师，俗名咧个叫陈 X 才啊，咁啊62岁，吓福建嚟嘅话，亦都乡里嚟， 系咪啊？即系我冇睇到，但系咧正常脉络都系咁。而家香港基本上有六七成嘅主持都系咁。 唔系啊，我哋见到咧网上面呢一段咧，嗰啲叫做佛子嗰啲咧，有聘请和尚噶嘛， 啊、 就要新包几多，就要诵经，咁如果有大学学位咧，就又加2000，咁啊工作就系化缘，同埋出去搵食啦，要开单啦。 呢啲咪好似即系啲球队请外援咁咯？ 唔系，我都绝对唔系。其实咧就类似一间贸易公司咧，就请 sales。因为咧佢哋咧会接好多 job 翻嚟做啊嘛， 佢呢啲系，但系主持就系话根本上就系我冇仔生，我真系信佛，咁我就益我啲亲戚朋友， 而家香港嘅佛联会正一扑街嚟，即系点解咧？而家佢系政协啦，啊政协呢啲嘢从来唔谴责噶。你睇翁静晶定为止斗生斗死，玩到出晒彩，有冇见过佛联会出嚟公开谴责嗰句？嗰、那个都系大陆落嚟嘅，系咪？ 系。 大陆落嚟，跟住喺香港嫁人就申请自己个老公落嚟做埋和尚，扑你个街，即系乱七八糟。 呢啲咪好多血浓于水啊！吓、啊，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喂，有啲笋嘢梗系益自己有啦。喂，唔通真系请出边 CEO 啊？喂，出边啲人信唔过嘛？你明唔明啊？一定系揾啲信得过嘅人嚟做噶嘛？唉。咁啊，喂，原来圈啊唔够时间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啦。